好啦，咁啊开始讲一啲话头先啦。咁有呢个复仇者四同埋呢个咩鬼嘢咧？ Captain Lance 啊 ，Captain Lance 系 Captain Marvel 嘅 新嘅 嘅画头啦，系咯，想讲边个？ 应该正西， 或者 应该正常应该 Captain Marvel 先嘅啫。 我点解咧？ 个次序系咁 啊，三月啊嘛。 哦，好啊，好啦，咁啊讲咗 Captain Marvel 先啦。咁有咩睇到？ 有咩睇到啊？好似。我好似真係唔係咁大製作嘅，睇佢嗰個規模就拍出嚟啲嘢。 佢唔大製作？ 係囉，睇佢個拍出佢剪出嚟啲嘢啦，係囉，真係剪嗰啲行行企企呀，同埋嗰啲場面好似都唔係太過密集，就會剪咗出嚟嗰、那個畫頭，係囉。 馬仔嗰度。 变翻超人式嘅超级英雄啊！呢个同 Marvel 之前一路落嚟嗰个，即系比较实在啲啊，即系实际啲啊，咁样唔同啊。呢个变咗系飞晒天上太空啊，两个手射光啊，超级晒人状态啊，咁啊情况出现咯又。 哇！佢最尾变个超级晒人状态，啲人真系 哇，系啊，系啊，系啊， 真系惊啊！ 我顶啊！ 大佬，唔系冇得顶系。有人爆粗啊，大佬！同埋佢系有嗰个喷头碌啊嘛，呢度你见到即系嗰个碌咗个头碌，跟住喷头啊，都几肉酸嘅，讲真啊。 哦，咁佢本身即系原装系咁啊，佢 我知系，但系佢喺呢度会重现，冇谂过咯。 唔系咁，但系可能佢碌咗个头已经好过原本个头啦，即系。 吓系咩？咁我唔系啩？咁我宁愿佢就咁啦。 系咯。 吓佢唔戴，见到个四方形喎，见到。 吓、啊。 佢个国字口面变咗，你见到个无端有个四方形咁样，咁样喎。 哦，即系面包超人啊？ 吓唔系面包圆形喎，佢唔系佢一个。 咁佢系香港面包超人啊嘛？加顿嗰只方噶嘛？方包啊。 方包啊。 佢系方包啊。 我买面包超人都有个方包超人噶。 系咩？系喎，好似都系喎。佢咪 系啊，方包大侠咪有个系咯。 嗯，咁啊，唔知啦，系咯。咁讲真啦，我哋就一定唔系我哋杯茶啦。咁但系似乎都都好多人期待嘅，系啦。 唔系个点击率好劲喎，话佢预告。 但系 有咩咩咩话咩好劲啊？ 个点击率又系出咗嚟好劲啊嘛，个预告又之后出咗。 咁唔出奇。預告片啫，喂！但系我睇咗之後，我對佢個興趣係減弱咗添啊！我之前都對佢有啲期待嘅，但期望度係減弱咗好多咯。睇完 點解咧？ 點解啊？呢、這個我以為即係你講到個角色好鬼好鬼勁啊嘛，但係點知好似拍咗出嚟唔係想象中嗰樣嘢咁樣咯，即係有啲係咯。唉，不过我唔知道到时下一条预告片会唔会又会好啲啦，咁就 唔系咁佢讲佢好劲咧，纯力量射光嗰种嘅啫， 佢可以飞出太空射光，唔使好似雷神拎住个锤先飞到，已经劲过佢哋全部 即系佢变翻到 Superman 咁嗰样嘢咯。 嗯，系啊， 咁但系呢一样嘢喺 Marvel 系咪需要嘅咧？另一件事咯。 系咁就 系，唔系因为我焦点去咗只猫度。 哦， 系啦，你讲嗰只猫啊，同埋其实好多人个焦点喺只猫，同埋俾佢打个阿婆啊。 系， 哦，关爱咗啊嘛，佢哋话 系啊， 佢成日恶搞嗰度就系话 车度开拖， 叫佢起身让座啊。 嗯， 哦， 系啊。跟住就打阿婆咁样喎，跟住点知阿婆打得咁样又一个鲤鱼翻身咁啊？ 系，应该外星人嚟。 如果呢套系港产片，佢第一见嗰系郑佩佩又或者全州啊？ 吓，系罗兰咩？ 我揾车嗰系啊？边个啊？ 罗兰啊？ 点会罗兰啫？即系你要摆个人，你一睇就知，哇！呢个人抽得嘅咁啊。 系啊。 点会系罗兰啫？即系你一睇就系话全州咁啊，直情仲要系啊，包租婆碌咁坐喺度啊，系嘛？ 啊，戴住个咁嘅链 gas 出嚟就发卷喺个头度， 跟住个飞烟黐喺嘴角，系嘛？ 系啊 ，Captain Marvel 今次你有麻烦啊，系嘛？你觉得先？ 系啊，真系。 佢就叫老莊咁啊，跟住原來有黎埋係嘛？ 係 啦，佢就係陽光小紅女啦。係 啦，冇錯。 神仙俠女啦，頂嘢思考工你睇下先，如果係。 嗯。 我驚咁好睇啲嘢真 係。你講話好咩？揾個好打嘅阿婆咧，楊紫瓊都得嘅，係啦。 咁楊紫瓊個好打嘅阿婆死咯。 佢唔係阿婆啊，大佬。 哦，未至於嘅，阿姐啊， 阿姐，唉， 因為人哋個 image 都仲係好young嘅， 係自覺性好強呢方面係啦。 係咁啦，咁只貓又如何咧？啲人就話啲出 figure 一定要出嗰個婆啊嘛，點解唔出啊嘛？你問， 反而出咗只貓， 有啦，見到啲產品啦，只貓又有喎，好似係 咯， 有好多隻嘢都係跟嗰只貓喎，好似 哦。 哦，如果你阿 Marvel Legend 嗰度公布就有一個阿 Captain Marvel 著住件外有件皮外套喎，我隻就跟咗有隻貓仔啦， 係 跟住另外阿局長後生版我又跟住隻貓，但我隻貓 問嗰個係咪奧巴馬啊？ 哦，但我隻貓係俾人哋塌住喎，封埋個嘴喎， 係。咁到底呢隻貓係有咩咁緊要嘅咧？喺呢個故事入邊？ 咁啊，因為原本呢只貓應該就係外星人，咁佢可以有竹蘇台，可以噴到啲毒霧咁嘅嘢嘅，好似話。 哦，即係佢唔係正常貓嚟嘅。 唔係地球貓嚟，佢係外星人嚟嘅。 嗯。 哦。咁 我哋人講 嘅 friend 嚟嘅咧。 嚇！開頭好似話，我睇資料好似話，開頭係俾阿碗紅，即係阿火箭發現到想殺佢，但係殺唔到佢，後尾。跟咗啊 ，Captain Marvel 变咗个宠物嘅。 哦， 哦， 系啊。咁啊，啲人估话局长行开行系呢只猫做成噶嘛？ 吓？ 系估嘅，佢哋讲笑嘅应该。 俾猫整盲咗，食咗只眼啊！ 吓，俾佢搲咯。佢话因为局长除眼罩就见到有三个爪痕啊嘛，佢话应该只猫做啊。 好笑， 咁搞笑啊！ 咁都可能喎、啊，呢、這个 即系唔系战斗濑嘢嘅，系俾只猫搲盲嘅。 嗯，唔系咁可能都系俾同只猫战斗搲盲嘅。 啊？咁样，咁都几无聊啊！如果咁啊， 搞笑嘅， 啲人以为会睇得翻 Pop Fiction 冇啦。 嗯， 好，咁啊呢套就主要揾翻两个旧人啊，叫做拉一拉啊，就系局长同埋呢个 Agent Shield 而家老顶啊， 嗯， 咪仲有啊，阿罗收到第一集嗰度啊，哦黑鬼即系阿罗南啊，嗰个叫系嘛，即系个南面佬。跟住同埋佢個手下個黑鬼咁，兩個都會再出嘅。 阿巴羅庫嗰個啊，嗰個黑鬼啊，係 啊， 都有啊嘛。 係啊， 即係靠呢啲喎，你真係我唔係啊。 係啊，即係啲星都冇粒係咯。 唔係咁啊，有嘅算啦，即係啲喺第啲戲入邊啲配角咯。 嗯。 去拉咯，係咯。咁我唔知啊，唉，咁啊中意啲人就乜都中意㗎啦，你係咯。咁點會死啊？咁樣 Marvel 唔會死嘅 ，OK？ 唔會死嘅， 唔會死啫。你有到復仇者加持㗎，大佬。 係、嗯、啊。 咁啊，之後係點就唔知啦。呢啲嚇一陣會講落去啦、啊、有個中國人角色啦，終於全中國人班底啦，一陣講啦。 係。咁啊，第二個預告講埋。 係，仲有咩？ 呢個復仇者死嘅前度預告啊，算係。 係。 哦，係。但呢個預告幾怪嘅，啲感覺好似咧，佢又重新要組織新復仇者咁嘅， 係啊係啊， 即係散曬啊嘛， 係啦， 嗯， 咁最屘啊，蟻俠叫佢開門咁樣，有咩架車度咧？係咪出？佢發現除咗揾齊嗰幾粒寶石之外，仲可以揾齊七粒龍珠啊，就可以將所有人復活係嘛？ 唔係佢架車咪上次喺蟻俠二臨尾開過兩次領域喺個車尾嗰陣時嗰架車嚟 㗎 嘛？ 哦。 系 咁你话呢度就会出现埋啊？蚁侠个女已经大个咗啊？ 哦， 系应该系啦。如果以佢哋之前讲嗰啲风声就系，因为话几年后 呢度唔系紧接喺上一次嘅故事，已经过咗几年噶啦。 系佢呢度讲话过咗几年噶嘛， 即系佢哋拗臭咗几年啊，复仇者班友系咪？ 咁啊，见到鹰眼都， 跟住连阿都 出翻嚟， 鹰眼即系战佬都重新出现嘅，要你即系好似要好好打明一另外一个原来系佢嗰啲咁咧，我觉得唔知道嗰啲， 唔系因为有咩角色，咩浪人啊嘛吓，叫 变咗， 感觉有啲老土啊， 下边一揸刀啊，佢入边 系啊。Tony Stark 好似都咩，净系对住个头盔咁样啊？呢、這个唔知想点咁样，好似唉乜嘢都冇晒啦，唉要重新搞过啦，系啦，好似即系又系不举咁嘅样咯。好计啊，大佬！ 佢又唔系冇嘢，咩佢已咩咩佢又佢又过咗几年，佢唔系话一摊漂浮嘅。 佢呢度应该未过嘅，唔知啊。 漂浮咗几年， 唔知见到佢揸，见到佢对住个Iron Man 头盔喺度啊， 讲遗言， 好似无限回忆咁嘅款，咁快还翻。 嗰个系 Doom Not To Be 嚟嘅，即系系呢个王子复仇咪揸住个骷髅头啊嘛， 系， 唔知佢啦，是但啦。咁你话嘟嘟冇出过现过个呢个？ 系啊，唔见啊。 咪套衫有咯，套甲咪挂咗喺度做稻草人种紧田啊嘛， 吓乡下耕田啊， 系啊， 去咗耕田啊，话嘟嘟， 唔系佢接上一集都话要翻去耕田嘅，本身就 系、是，哦，即系做完呢件事就翻去耕田， 系佢 真系兑现， 哦，同埋开麦当劳啊，终于实现， 佢去麦当劳打工嘅话， 啊。系嗰个终于该点样遇上麦当劳叔叔啊，小飞飞同埋啊汉堡神偷同啊汉堡包警长嘅故事系咪讲？ 系再吹卜卜啊嗰啲树嗰啲系咯， 嗰啲薯条仔啊， 吹卜卜啊嘛，系咯， 系啊，但叔就一直讲呢段啊， 或者呢个系片尾彩蛋啊， 嗱卜卜卜卜噶嘛， 系咁啊，讲翻个 title 啊，即系今次叫 End Game 啊。 即系奇异博士讲嗰个啦， 系啊，玩 X 元啊，系咪叫做个最终揾译咗？ 咁你肯定未 end 嘅，你放心啦，系咯，即系巴宝正谂再战十年系嘛？ 咪但系一网上，但系啲网上而家佢哋因为未有中文名，而家系咁佢哋整紧个中文名出嚟，咁啲人自己自发啦。好多我冇睇晒，我最咩名都有啦，做埋啲 终极一战啊，吓最后一战啊，嗰啲啊，通街都系啦。 呢啲太普通啊，系咯。 吓终极玩完咁啦。 玩 L 完噶嘛？ 系啊， 系咯。玩 X 完噶嘛？ 系啊。 唔知佢啦，系。 有只马骝走出嚟喎。系咯。臨尾完嗰陣時，應該個整個梯頭嗰只就馬騮，每一隻馬騮咁樣走出嚟。 多要三級喎、啊，咁樣。 啊，點解三級咧？ 啊，露咗鞋啊！ 咁你做嗰個動作唔一定露鞋嘅。 哦 ，OK。 係。 動 作嚟嘅啫。 系， 我 anyway 啦吓，咁我又唔系觉得系咩好特别啊，我睇下咯，咁当时做 就睇啦。我系疲劳轰炸到我咧，差到我对第四集冇乜期待啊，唔知点解。 系， 你有咩期待？ 吓，唔系即系原本即系到大片咁，我叫都可以睇下嗰啲 design 啊，或者佢啲战斗场面啊，或者咩咁啊。 同埋， 但系我系俾啲传媒炸到咧，即系喺弹出嚟啲信息咧，跟住系咁不断咁重复，即系因为。呢即系而家过咗半年有多咧，系每个礼拜都系咁抌啲嘢出嚟，但系我觉得好无谓咧，又重复提翻嗰样嘢。 系咯，同埋又其实系冇乜嘢睇嘅，到依家都系。 系啊，即系冇乜新嘅资讯，但系佢系咁不断重复讲。 咁呢样嘢对我哋就冇效啊，但系对嗰班友嚟讲好有效噶嘛。 就系真系 Star Lord 冚我咩打一拳都讲咗成半年。 吓。 佢唔 keep 住個話題啊，點得啫？ 係，都係 睇， 即係因為佢哋俾錢我哋做呢啲咁嘅網絡戰啊，都係為咗 keep 住個話題啫。每個禮拜係嘛？ 嗯， 係啊，咁佢做到嘅，但係 佢又抌啲畫面出嚟咧，話有啲啊咩 Iron Man 嗰啲咩終極武器嗰個咩炮，我唔記得咗質子啊定咩喎？ 嚇！ 总之呢啲我哋冇效嘅，呢啲有啲搞。 即系如果你打嗰时打机嗰阵时，佢本身 Iron Man 啲超兵又碌大炮啊，系啊， 系啊， 吓咁佢又话呢套嘢一路又有，佢又话有呢有呢样武器， 会唔会套戏好睇啲？ 吓唔系啊，佢系讲紧劲劲嗰啲人，即系而家个 level 去到成话。即係成日提到呢，因為佢拗嗰個無限手道定即係個能力呢，佢同阿雷神個斧頭喎，即係佢每個禮拜係咁出片嘅嘢都係講邊個勁啲呀，咩其實有咩武器去打死佢呀嗰啲咁嘅嘢呢，即係啲細路仔嗰陣時喺度拗嗰樣嘢呢，係佢不斷咁樣出呢啲新聞呢，即係 一定 神 以上係得返幾歲呀，冇辦法啦，賭神冚親頭咁樣，大佬個個 绝处孤力咁样， 得翻几岁智商咁，你系咁就 系啊， 冇办法啦。 即系呢啲话咩边啲劲啲啊，咩劲劲嗰啲嘢， 即系到底含得 有所谓 打啲啊，定系就无面真系好打啲啊？ 系咯，类似咁啊。 到底华英雄好打啲定无名好打啲啊？嘛， 即系等于高达，佢哋成日都话边嘢高达好打啲，边个驾驶员劲啲嗰啲啊？ 呢啲系啲好幼稚啊，即系十岁都唔会讲嘅嘢嚟噶呢啲。 但而家系啲新聞個禮拜都出到啊！呢啲， 還快啲心智係咁啊 ，OK？ 嗯， 咁最弊你一票房係嚟自呢班人係， 嗯，哇！所以我都冇幾好講啊，其實， 哦，係咯，咁啊，畫頭兩個咧，我哋冇 feel， 係，到時想我睇嘅係咯，但係唔會覺得有啲咩咯。 嗯，系啊，睇嘢照睇咯。 Marvel电影系呢啲会唔会走下坡？我哋就话会嘅，咁但系啲好难讲嘅，因为而家都系讲 marketing PR 佬，唔系套戏好唔好嘅，唔使套戏好嘅，系咯。套戏好唔好系最影响唔到个票房嘅，其实 系啊， 系啊，所以唔使嘅，你求其拍得噶啦，你最要就 PR 到嗰班友系啦，就得噶，系咯。都唔使有套戏嘅，就我哋觉得你买有套戏咪得， 系 其实唔使拍嘅套戏，你讲话有拍咪得，其实佢都唔知噶啦，反正就， 嗯， 即当然复仇者就唔得，但系我觉得嗰啲例如啲日本卡通咧可以嘅，其实根本冇嗰套卡通片嘅可以， 嗯， 即系到身高大可以唔拍唔画都得嘅，因为佢画有就得噶啦，其实佢哋唔睇嘅，佢哋直接买产品嘅， 哦咁啊。咁好執， 係啊，即係佢你嘥錢嚟整嗰個電視卡俾人嘥錢，根本唔需要整。 嗯， 佢以為有啊，因為佢都冇睇。 我咪好似龍珠咁咯。 嗯，係啊，唔需要 龍珠啲人話咪好，好唔中意一變藍色頭髮或者咩噶嘛。 嗯， 即係成日話有核突嘅變色噶嘛。咁但係我見到一開訂而家新嗰個劇場版啊。大波連同埋暗空比達合體喎，即刻爆訂喎，全部個個爭住訂趕唔切咁啊，好似 嗯係啊， 係啊，好明顯睇到個市場反應係咁。 你係戲院回收，即係戲院飛嚟回收，定用玩具回收啫嘛？產品回收即係啲錢啊！你做到呢樣咪得咯？根本嗰套戲唔使好睇嘅。 咁佢本身套嘢又係重複翻，又係悟空比達合體咁，但係一樣嘅喎啲橋，但係一跟住阿大波連又係出多次咁。 咁都唔重要嘅。 係啊，咁佢啲而家佢咪又出啲產品，咁你過撲到去咁又買咁咪又得咯，又有錢賺啊，唔緊要。 喂，咁仲冇咩其他話頭啊？ 話頭冇啊，咁啊就有消息啊，應該。 系啦，咁啊讲翻啦，咁啊 Marvel 嚟紧有公布话有个新嘅超人咧，都 so call 系超人啦嘅英雄啦，会又话拍真人版。咁今次最特别咧，就话会有全中国全华人嘅班底喎， 佢上嘅， 即系继之前啲全女人系全黑人，跟住全华人啦，终于烧到系咩嚟嘅咧？ 吓、這个上戏啊嘛，叫 咩嚟嘅？有冇下接唔接下戏？ 呢、這个应该系一个傅满洲嘅嗰个坏人个仔啊嘛， 大家都唔知道傅满洲系边个，即系本身系一个着青装嘅一个，呢个即系 doctor 嚟噶，你唔好以为系咩皇帝咯，系一个科学家，一个邪恶科学家叫傅满洲，咁以前咧都系鬼佬黐须扮嘅啫，吓、 嗯， 甚至连阿蛋子都扮过嘅，其实。 哦 咁啊但系而家呢个真系可能会系用翻中国人做啦，将会系咁啊，全华人班底 ，OK， 咁呢个上戏系边个咧？就系、是、呢个傅满洲个仔嚟嘅，其实系啊，即系 Barry 啊，你如果咁讲即系吓，即系一个魔王嘅仔，咁但系佢系好人嚟嘅，吓咁嘅傅满洲冇超能力嘅，咁佢呢个其实都冇嘅功夫。就算系咩气功系嘛， 可以话用到气功喎，有分身咁。我睇资料嘅都有。 但啲气功好神奇啊，可以分身咁，呢都唔系气功啦。 唔系，但系咁我听讲，即系佢呢啲系一啲新啲嘅外挂能力嚟，佢本身以前咧就都系好打咁样嘅啫。啊， 点外挂咧？即系分身。 有身，你话分身系外挂，有身嗰啲。 吓、啊，即系新学翻嚟嘅招之类咁样啦，即系唔系一直佢以前有嘅招嚟嘅。咁另外仲听讲佢系曾经系巨大化过嘅。 Oh shit！ 系啊，系啦、 啊，巨大化添。哦， 咁但系嗰个都系外挂能力嚟嘅，吓唔系佢自己本身。 我唔理你咩能力啦，即系我即系咁。咁我俾支变身器，你可以变成蒙面之人或者含忍之人都系外挂能力嚟嘅。如果你咁讲，系咯，即系我哋唔会咁理解咯、 啊。都系能佢嘅能力啊， 咁如果你话以一个功夫佬做啲咁奇怪嘅嘢，就真系奇怪啦，系啦。即系就算焚身以火，我哋呢个得演好怪噶啦，睇穿牌演好怪噶啦。咁呢个其实以李小龙都系蓝本噶、哦，但系。我睇佢畫出嚟就似八兩金多啲、 啊。我睇佢最新嗰啲版，即係新啲嗰啲版本，好似我覺得佢似五運龍。 啊、你冇睇過佢舊嗰啲畫咩樣？ 咁、啊、有人話似通啲渣添。 唔係似八兩金啊，即係個頭就係咁噶啦。 係。 咁八兩金事實上亦都大家不能磨滅嘅呢個黃極驚天拳第八代傳人唔留手嗰個碌就係咁啦，係啦，亦都哇咁嗰啲嘢齊曬嘅 ，OK， 咁我覺得最適合人選當然係八兩金啦，飾演呢個角色，咁啊其次啊伍允龍啦，係啦，不過我相信如果鬼佬或者冇咩甄子丹嘅機會大啲咧，係啊最少即係知名度係嘛，嚇會唔會呢個合理啲咧？咁但係都唔知啦嚇，最後嚇，咁但係你話。去 Google 查咧，竟然彈咗好多奇怪嘅明星出嚟噶嘛？馬仔話：， 佢哋話 Google 查先啫，會彈咗馬俊偉嘅出嚟 嘅。 馬俊偉完全冇辦法想象喎、啊，大佬。誒、啊， 唔知點解會咁啊？ 係嘛？啊，佢一係咧重金禮聘周星馳做啦，係咯。 咁樣。 係咪佢哋講又話，反而有啲人講話係啊吳彥祖或者啊？彭于晏啊嘛， 点会啊？我觉得呢个绝对唔会。 首先吴彦祖咧，应该就真系唔会啦，因为佢已经话咗唔会再拍呢啲打片嘅。 啊，吴彦祖都老啦，你仲系嗰时咩？你甚至睇佢拍《盗墓者罗拉》已经开始有啲老态啦。 同埋佢伤咗噶，佢伤咗啊，即系诶。 同埋佢从来都唔系呢啲功夫片嘅呢啲类型噶啦。 唔系嗰个电视剧咯，唔 系 啊。 唔知就攞啲棍咁嗰啲咯，唔会剥晒衫喎，咁你觉得会咩？ 唔会， 我冇系， 系咯，啊，不如你考虑搵翻许冠杰啦，佢好中意扮嘅， 系 ，Freeman 都扮过啦，嗱佢都好中意扮李小龙噶，许冠杰， 系， 系咯。咁你嗰個甄子丹唔扮啦，以前都扮㗎啦，咁你咪係咪都話甄子丹嘅機會大啲？如果你從現實嘅角度去諗嚇，即係我講真嘅嚇。咁但係如果你揾呢、這個嗱，好明顯你開呢條線都係做內地生意㗎啦，諗住唔係唔會整咗個中國英雄出嚟嘅。 嗯， 咁你整邊個做係會即係兩邊都有人睇啊？ 係。 咁啊，你自己谂啦， 系 OK 嘅 吓。咁你又要讲得到英文，咁唔系好多嘅喎，系咯，系咯。咁啊，现实啲就系咁啦。伍允龙其实鬼佬唔识嘅， 系。 咁大家睇下兄弟先啦，中意睇伍允龙就系。我觉得最适宜八两金啦，总之。 但系咪应咗你之前讲嗰样嘢？ 咩啊？ 你話之前嗰啲全黑人嘅嘢話整到全華人咯，要 哦咁啊不嬲開口中嘅啦，咁今次咪全華人啦。其實我覺得呢啲多餘，即係其實你套嘢係 讲个主角系中国人咪讲咯，就算你佢成个故事系中国都好，你就算鬼佬拍武侠片咯，唔使个班底系中国人嘅，有咩关系啫？咁多时个导演系中国人，又茶水阿姐都系中国人，就冇需要啊。 咪佢当个 selling point 咗而家系。 吓咩 selling point 咧？我觉得呢个多余嘅啫。喺左交嘅眼中咧，中国人唔入流嘅。即係佢哋要攞嚟做光環嘅係黑人啊嗰啲嚟嘅啫嘛，係咪？你嗰啲咁嘅難民啊嗰啲咯，即係中國人，佢哋自己都唔知幾歧視。我話俾你聽，嗰班左膠，我覺得呢個 project 應該係賴嘢嘅。咁啊，但係我哋至少跌眼鏡嘅 Marvel 啲嘢，我哋冇 辦法知喎。因為其實本身出咗之後，華人嗰啲地區反而好多啲聲氣話唔會睇喎，反而話咁樣做呢套。 其實係㗎，其實華人唔係咁樣嚟 pitch 㗎嘛。 系，因为唔得噶，反而佢系 你加几个中国嘅大星落啲片度，其实你见到中国啲人其实系唔中意嘅。 系， 即系我睇 Iron Man， 因为我做咩里边要加你啲咩冰冰落去啊？咩做咩？ 见到啊，反而争咯。 见到就争啊，系啊，系啊，系啊。我睇变形金刚咪最完咯，做咩要整又要整啲冰冰落去咧？ 系啊， 做咩？系啊，我嚟食西餐嘅，做咩你搵两蚝油煮嘅？ 唔知啊，连。连中国嘅牌子都唔可以见到噶嘛，本身 系啊， 华人啦， 系啊，咁你呢个成个用华人咁，当然呢套可能都唔系第一套嘅，因为你首先会有花木兰啊， 系， 花木兰已经系咁噶啦，刘亦菲啊嘛， 嗯 嗯， 唔系我呢度讲嘅系喎，咁当然佢几时开镜咧，我就唔知啦吓， 嗯， 呢度早好多啦，呢套公布好耐啦， 嗯， 咁你咪睇下呢啲咁嘅即系鬼佬。拍假中國人片會係一個咩嘢？對啲有冇市場㗎？其實 唔同黑鬼啊，又係華人似 咯。係咯，係咯， 係黑鬼易呃啲啊呢邊。 唔係你黑鬼佢根本佢自己係喺美國嗰個社會。 係啊，佢冇佢自己本身咪易呃啲咯，所以咪。 係啊，你中國係佢自己係中國㗎嘛？中國自己有中國嘅戲㗎嘛？係 咯， 嗯， 咁樣你鬼佬拍啊？嚇？ 係咯。 即系 好似 鬼佬拍你， 都系好似铁拳咁啊，咁啊惨放有机会出现。 唉，咁啊死啦！ 吓，即系你拍啲咁嘅鬼佬眼中嘅中国故事，你做乜嘢啫？吓， 嗯，所以濑嘢机会好大。 嗯，唔知啦，咁我哋好难讲嘅，所有 Marvel 嘅嘢，我哋都跌眼镜嘅，系啦。即系总之，佢哋会喺巴剧庭上真系扭六人，你都唔够去谂嘅，真系好劲。 而家佢喺度扭紧啦，就系而家佢喺不断放唔同嘅声气，就系睇反应之后嚟决定下一步点做。 系啊，系咯，咁啊，唉，拍多啲啦，唉，都睇下佢哋嗰啲 P R 佬，即系都想睇下你 P R 佬手段啊。即系佢最精彩唔系套戏啊，系呢啲 P R 佬手段。 系啊，佢点样谂条桥可以度到嗰啲劲啊？ 唉，学下呢啲实际啲喺佢哋身上，系好嘢嘅。marketing 的确系好强佢哋啊。 嗯。 系啊，喺拍戏上面就另一件事啦吓， 嗯， 即系其实都唔好谂啊，拍好套戏嘅其实，好，咁啊睇下点，咁呢个上戏喎，我会拍喎，咁啊，我哋觉得呢个系都唔知系咪啊，我哋觉得呢个可能系随时，只不过一个消息嚟嘅啫， 系， 唔知啊，佢哋成日都系咁， 嗯，即系佢坚系拍先啦，系啦，即系呢个都系 Marvel 噶嘛，系咪？ 系 Marvel 啊， 嗯，系咯，听住先。即系太多呢啲咁嘅古灵精怪英雄话，即系话会 拍。其实 Marvel 佢讲咗好多啊，而家佢同以前唔同咧，以前系整咗个表出嚟一定有咩，佢而家唔系，而家佢系每一个佢想拍咧都放风嘅，收紧风啊。其实佢而家喺度， 嗯， 睇下拍咩啊。其实佢可以谂紧， 咁即系出十个都未必会拍一个啦。 吓，唔知啊，所以佢个 plan 又。就是原本有嗰啲繼續有，跟住冇嗰啲，佢而家睇下邊啲人中意啊，先再拍嘅。我懷疑佢。 嗯，好，就係咁。 嗯， 好，咁仲有 冇？係，如果消息嗰個好似我冇乜啦，其你有冇？ 哦，唔知有冇？有冇啲 Facebook 上面嗰啲咩新聞啊？啲咩嘢？ 嗯，又先，如果今個禮拜啊。 或者有冇啲咩展覽啊、show 啊，喺度打去睇都得。 展覽啊？ 有冇啊冇？賣啊賣咩啊？ 暫時冇乜啦。 OK 好，咁啊馬仔講下咩玩具？ 玩具講返就係今個禮拜有隻，咪應該有兩隻呢個模型出咗一個鐵甲萬能盒牌。 出咗啦已經。 係 Q 版嗰、那個。 我以為就出出賣添啦。 係係嗰個叫 SD, 即係 Cost 嗰個 CS 啦。 係啦咩嚟 呢即係之前嗰個換骨架嗰、那個高達嗰個系列佢呢個出物。 即係話呢會有個嗰、那個冇咁矮仔嘅骨架可以換嗰、那個。 咁 玩埋佢超級人啦咁就萬能 盒。咁但係其實我見到今次應該佢嗰個骨架就其實係掹咗啲裝之後就變咗縮返短嘅我見到。 哦即係縮短。 哦即係都係有兩個狀態嘅可以。 佢都係有個即係佢一盒入面又可以砌個 SD 形態同埋嗰個 CS 嗰個形態。 係即係嗰個冇咁 SD 啦。 係即係手腳屈得佢可以曲到、即係屈到啲腳啊啲手嗰啲咁。咁啊出咗即係鐵甲萬能盒新鐵甲啦咁就都 OK 靚有透明件嘅因為。 係。 因為朋友號同埋我咪叫金英號啊。係。都用透明件嘅。咁啊新鐵甲就連個應該個腰下低嗰、那個有個藍色位嗰個都係透明件嚟嘅好似。 我即係射飛彈嗰度。 即係嗰個零零四四藍色格嗰個位。系嗰、那个型都系透明。 咁佢呢度就架飞机都几大嘅，即系我见到朋友号系大过佢背脊嗰个飞翼嘅。 系咁啊，可以分离到嘅， 佢大头公仔嚟噶，分离到甩得出嘅朋友 号。哈哈。咁但系我睇嗰啲咧，佢嗰、那个即系个飞翼啊，铁甲万能盒咧，嗰、那个系直头系成条腰换咗佢嘅要。 哦，即系唔系吸落去嘅，成个换。 佢唔系吸落去，佢有个。飛翼嗰個腰俾你換咗佢，先有嗰個形狀嘅，因為佢原本就冇啊嘛。係。咁佢換咗之後就插咗個機翼喺後面咁樣背脊咁樣當合一體啊。 係。咁有鐵甲飛拳啦，鐵甲飛拳有 effect pass 有個噴火啦。 係。咁但係新鐵甲就冇嘅，咁佢係得多把劍嘅啫。 咪即係啲人唔知咩新鐵甲，即係二號啊。係。係。以前係咁叫嘅。新鐵甲萬能盒嘛，但係而家啲人叫佢做鐵甲萬能二號噶嘛。 嗯。 其實唔係嘅，不嬲都唔係二號咁叫嘅。 嗯。係啦，咁啊，如果我覺得即係個價錢咁，即係而家新出都係70多蚊咁，都 OK 啊。其實我覺得。 都 OK， 又唔係貴，但係個樣都幾靚嘅。 係啲手腳喐得咁係咁咯，算 OK。不過就如果你話啲即係啲特別嗰啲飛拳或者咩嗰啲就冇啊，我覺得難啲啦。 嚇咁啊，唔係有飛拳啊？ 唔係即係特別啲啊，即係嗰個有個斧頭底槍嗰個。 哦，你講其他嗰啲冇啦，嗰啲 冇 冇。 係冇啊，或者大車輪飛拳嗰啲咁嘅特效嗰啲，即係啲劍啊。 哇！咁啊好多嘢啦，如果係咁，大佬。 係咁啊，價錢都買唔到。 咁你有冇把劍啊？ 二号得把剑咯，就 个都有系咪？ 系，但个飞拳冇得变嗰、那个，即系 螺旋刀出嚟嗰个冇。 螺旋嗰个人咯，冇啊。 竟然冇嘅， 冇、啊。佢就成只一只咁，就系得个飞，即系得把剑咯，啲武器。 咁佢有冇火射出嚟啊？飞拳都有。 冇嘅。 冇咗嘅，哦，冇咗添。 冇咗，你但系应该可以用 雷电攻击啊？ 都冇啊， 都冇啊。哦， 系啊，佢得把剑嘅就系。 哦、okay, 但佢心口嗰塊嘢就可以拆出嚟俾佢隻手拎住 即係嗰、那個佢嗰 回力標 板可以出回力標人嘅 係 呀我咁樣就掹出嚟啫呢口而做啫 係咁就插咗隻手咁 佢冇飛翼嘅 有飛翼 吉落去嘅吉落背 吉落去呀佢嘅飛翼但 係 佢冇 個二號係點樣我哋見過一號啫 唔因為佢冇嗰個即係嗰個大招嗰、那個灰色嗰個飛翼嗰個冇嘅 哦，咁我其實平時都冇嘅，係其中有一集劇場版無端端即係出現嘅啫，唔係佢平時用嘅武器嚟嘅。 但係而家變咗佢。 平時電視都冇呢個武器嘅，好似如果冇記錯啦。 係，應該好似係噶。但係而家變咗佢最勁嗰招嚟噶嘛？ 你機戰入面啫。 係，咁但係一撞嘅係啊， 成個背脊嗰個翼飛出嚟，跟住前面有即係有個尖鋭咁樣啊。 係啊，佢裝佢背脊到，但我嗰時睇我都好奇怪啊，即係佢原本有翼啊，無端端飛只灰色咁樣呢 樣。因為佢喺個故入面好似講佢係爛咗嘅，講佢即係臨時整咩嘅。 係，咁但係裝咗上去之後，咁前面個 尖锐咁突咗出嚟之后，咁飞出去佢又唔系连埋一齐炒人嚟到，佢飞到埋去佢甩咗出嚟， 飞出嚟系啊，成只翼飞出嚟撞人嘅， 系甩咗之后系可以翼巢，咁佢撞唔撞落背脊即系其实冇影响喎，其实我只翼自己飞翻嚟 咯，飞啊当导弹啊， 系啊当咁飞插埋咪 都得嘅，其实都系， 系啊，点解要孭一孭佢，跟住等佢飞到埋去先再甩出嚟？ 咁你问佢啦，呢个 系好奇怪嗰时睇到， 嗯， 系啦。就是咁啊呢隻咁我个计划嘅，如果之后有机会出三一啊或者其余啲个零 三有咁你呢个你一踩呢条线就即係有超级机人大战嗰堆角色啦最少。 係如果有超斗机人啦零大有齐咁啊就算唔識变形咁整返即手脚翼喐 Q 版都 OK 嘅平价嚟讲。 係你讲 Q 版公仔玩下啫。 因为如果变形啊成千人啦要係。 样算 合金啊 啲。咁样冇搞笑㗎嘛佢一个样系正常万能合咁喎。 是但佢好奇怪嘅，佢 SD 同埋 CS 咧，佢有唔同嘅眼換嘅只盲盒。 哦，系咩？有咩唔同噶？ 因為闊啲一個，即係個面可以扁啲咁，隻眼大啲，一隻就隻眼窄啲咁。 個頭唔同咗噶？ 唔係個頭一樣，係隻眼嗰個位咯。 哦，有俾你換咗佢嘅 ，OK。 係有換咗佢隻眼嗰個位嗰啲嘅， 係唔同咗咯，可能。 是可能窄啲同阔啲喎。 咁嗰个高达都好似系嘅，好似佢掹高个同佢以前个，即系个矮啲个，好似个眼都唔同嘅，好似。 哦，咁佢有眼珠同冇眼珠咯， 系咯， 系啊，佢个形衬翻个样话，可能唔知啊。 系。系咯 ，OK， 咁啊，大家咧原来出埋街有得卖添噶啦。 系啱啱出嘅都、哦，有多人即刻买翻去上埋有啊！如果你喷埋色都 OK， 靓啊，我觉得。 咁咪齐晒色噶啦，已经，即系唔上色都得噶。 唔上色。都 OK 咁，但系就變咗佢冇，因為佢嗰個口嗰、那個我啲間咧冇色嘅。 哦，即係要上翻黑啫。 嚇嚇上翻黑，咁其實大部分如果你就係上翻黑嗰啲位都叫做 OK 嘅。 即係都齊曬嘅。 即係齊咗，即係啲眼啊、嘴啊、排個鼻嗰啲分曬色噶 啦。 齊分曬色嘅嗰啲位。 OK， 好，咁咪玩下咯，係咯。好，仲有冇？ 哦，冇啊。如果你講呢個咧，今日禮拜。 哦， 係。 OK。 系咁，我补 好有冇补充？ 系补一补呢个Toy Show 啊，即系呢个亚洲玩具展，咁、嗯、就2018，咁就会喺12月14、15、16，咁啊5、6日啦，咁就11点到9点嘅， 嗯， 咁就会喺呢、這个九龙湾国际展贸嗰度搞嘅。系啦，咁就 咁多钱嘅 吓，啊要台数都系要钱嘅， 哦， 系， 但系好多嘢数嘅， 啊，台数就都多嘅，咁同埋有啲限定嘢啊咁样咁咯吓， 哦，好嘅，好，咁有再睇，好做咩？ 系，咁啊，另外咧呢、這个。守舞者夢場啊，即係香港嘅原創皮套超人啊，算唔算 ？Local hero 啦，香港嘅 算 係咁樣。 咁就佢就出咗張相啦，咁就寫住係有呢、這個演員版同拍攝版嘅兩本嘢，咁就應該係佢哋嘅呢個即係準備會拍咁啦，就話寫住第一季咁1至7話咁樣咁啦。 哦，即系你知佢终于会拍古仔啦。 系啦。 哦，咁啲人间睇啊，点样嘅？ 唔清楚啦，呢个就咁啊，暂时就系出咗呢张相啫吓。 O、okay, K， 好。系啦。好，仲有冇？ 好，咁冇啦。 我冇啦，好。 嗯。 好啦，咁有咩再补啦 ？O K， 好。好啦，咁啊，明仔翻头咁啊，招呼俾听众们啦，多谢大家啦。咁啊，喂，咁下个礼拜咩做嘅咧？ 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就当然吓嗰啲话会将会上嗰扎就上晒咁滞 啦， 即系嚟呢个蜘蛛侠啦吓， 即系卡通蜘蛛侠， 系啦， 蜘蛛宇宙 系啦， 好下礼拜系再咧， 咁就嗰、那个无敌破坏王咧就未做住嘅，咁要去到20先做嘅， 哦， 系啦，即系再下个礼拜。咁正式下個禮拜就好似都冇咩啊，有套叫益 咁多咋， 有套叫益男啊，其實今日都叫優先上咗㗎喇，咁就係 呢个日本嘅，我唔知佢系咪动漫改编嚟嘅咧，吓唔系好肯定啊。不过系佢，小说嚟嘅应该系吓。咁就总之都系有啲欺诈游戏啊嗰类型，即系佢未必系玩 game 嘅，咁但系佢就系、是、都系讲啲呃嚟呃去啊咁样，咁即系呢啲咁嘅故仔吓。系啦，咁就仲有冇其他？下个礼拜好似真系冇乜特别嘢啦。 O、okay, K， 好，唔紧要够啦，我有啲其他突然间弹出嚟，好啦，咁下个礼拜同大家讲啊，好。 嗯。 咁啊，一分分翻嚟再同大家补翻个礼拜漏咗啲嘢啦。 系啦，咁同埋呢个水行合就睇下 会唔会喺戏院终于睇到啦。我哋有啲系未系戏院版嚟嘅，系啊。 冇错。 初步。苗苗啫，大家我会继续讲嘅，应该 系、 好啦，冇啦，咁啊好，咁啊咩地方听到我哋节目啊？ 系就可以喺呢个 Vegasin 啦，同埋呢个 Cashbox 啦，同埋 Cash Square 啊，都可以听到我哋嘅。 系啦，咁、那个 Cash 嗰、那个点样咧 ？Cashbox 吓、啊， 系 C A S T 啊，吓 B O X 啊，吓 Cashbox 啊，其实 dot 咩嘢咧 ？F M。 FM AM FM 嘅 FM 系车动， 车动 CH channel 咁啦 ，CH 啦吓，再车动几多号 number 咧？ 一三七二七九五啊， 一三七二七九五系，好啦，就听到我哋啦。咁啊，攞咗个 app 咧就好方便啦，介绍朋友都好方便啦。 系啦 ，OK， 咁大家记得呢啲地方听我哋啦。好啦，咁啊仲有未完，咁啊嚟紧系咪卅号系咪系有活动噶啦？ 冇错， 系会点啊？即系暂定啊！其实就即系去阿北打度系咪？ 系啦，咁啊北打就有个地方啦，咁、 okay、 就我特应该佢话十五人至二十人嘅可以容纳到。 O、okay, K， 即唔出去食啦，就停喺嗰度。 咁喺个玩啫，咁食嗰度就我哋再应该会喺附近嗰度、出去食。 咁样？ 吓、 咁样？喂，嗰头食嘢争啲喎。 睇情况啦，睇下点啊呢个，因为 又出翻旺角啊，跟住 呢个食呢个我哋未搞掂，系啦，咁玩就 一 定喺佢度玩嘅， 可以参加咗先，系啦， 系啦， 会喺都喺旺角等齐人再出发嘅， 冇错，系放心吓， 咁大家 识佢唔使惊， 参加， 系旺角地铁站， 唔会要你低去嘅，都系旺角旺角搵个位等咗先嘅，都系， 系啦，系。 系啊，好，咁再详情再睇，好，咁同埋大家记得睇我哋嗰个网片啊， 冇错， 嗰个同熊飞龙嘅合作嘅网片啊，咁大家睇下，俾下 comment 啦，咁睇下睇，系咯，再点样搞，要搞下啲作品噶啦，我哋开始， 系啦，系， 有人问我哋啊，十年啦，有咩作品啊？冇啊，冇，冇， 而家仲有啦， 讲嚟啲戏讲足十年。唔係，仲一路都想搞，但係係冇嘅，一路都搞唔成。咁希望我哋即係你廣播劇嗰啲會搞到出嚟啦。希望係啦，係啦，好，好咁再講，大家睇下先。好， 好， 好咁啊，活動總有參加啦，係啦。咁下星期啊，唔係下星期我哋講漏咗，我哋會睇到《沖夢》嘅視片。 哦，係。 係啦，呢個先至會係真係會真係一定會講講。 公司啊，請即係請我哋去啦嚇。 好，咁我哋下个礼拜睇到呢堆嘢就同大家逐一讲啦，好啦，好，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